第二篇有替 第十二则，人人是我服务的对象，事事是我服务的良机，处处是我服务的场所，事事是我服务的题材。二解，一般人常以服务别人为苦，殊不知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并为别人服务是值得庆幸的。在为大家设想服务的过程当中，自己就在其中，因此能够为别人着想就是菩萨，为自己设想就是凡夫。国父曾经讲过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不以夺取为目的。耶稣曾经对门徒讲，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这一条守则即是教我们事事要秉持为人服务、帮助别人的精神，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。实例，服务别人就是布施。人生在世，若果想要过得快乐自在，应该将服务同埋帮助别人变成自己生活嘅一部分。因为服务别人而不求回报，能有此心，阴德更大。因此服务就系一种布施，而服务别人是我们一生当中不能虽如中断的念头。因此建议大家每一日早上应该经常问自己，今日我能够为大家做什么服务，如此能够帮助我们去除我执以及自私自利的一些想法和做法，因而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幸福美满的感觉。如果我们将服务别人当成一生的目标之一，这样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来帮助别人。服务别人事无分大小，可以随人、随事、随处、随事、随缘，例从事各种服务。譬如在火车上让位给老弱妇孺，帮老人家提东西，随手执垃圾，到邮局或拨善款给慈善单位，定期捐血，写啲劝人为善或者开启人生智慧的小品文，拨一些时间从事亲子活动，随缘教人行善等等。然而我们千万要切记，服务别人应从服务自己的父母家人做起。因为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在医院或者慈善机构服务的志工，因为过于热心服务别人，却疏忽了为自己的父母家人服务，导致家庭不和，或者造成和家人的关系紧张。这些都不是我们提倡为别人服务的本意。总之，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有机会和能力为别人付出和服务，都是值得庆幸的。整个圣言的教学都是强调布施和服务而已。佛法讲的度众生，亦都就是以自己的体力、智慧来服务众生、帮助众生的意思。耶稣曾经讲过，你们中间，哪个愿意为首，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我们应该多多利用机会服务别人，广度众生，以广结善缘，做一个世间最快乐的服务者。引申，服务即生活，生活即服务。吾人生存在世间的目的，就是要为人类服务。一个人不能单独在世上生存，如果没有服务的精神，不知道服务的重要，即使他受过高深的教育，又有充分的知识和能力，但是就自私自利，不仅对于国家无益处，而且只会危害国家、社会。对社会来讲，服务乃是个人对社会的报恩，故其本质上具有贡献的意义。同时，服务不再多取于人，而在多予于人；不再多求于人，而在多施于人。好似老子所讲，既以为人，己如有；既以予人，己如多。所以我哋越能够施舍，不求回报，则所得的回馈却越多也。对个人来讲，服务在求自我的光大。我哋个人的生命有限，独自的成就更加微不足道。但是为社会服务，小则利己达人，大则救国济世，就能够将个人的生命扩而大之，成为无涯无尽的生命，并成就更大的事功。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功，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找住为大众服务的机会，而不肯松懈于自我光大的努力。好似夏禹治水，在外九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诚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把握时事，处处事事为民众服务的机会，因而成大功，立大业也。引申，劳则善心生，逸则恶心生的启发。易经的水风井卦象辞提到，木上有水，井，君子以劳民劝商，就是说君子当孝此井卦，劳动民众多服务。好似挖井、耕种、纺织等，劝勉人民勤劳互助，互相激励。在此可举国语《敬姜论劳逸》所言：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，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欲土之民不才，逸也；嗟土之民莫不向矣，劳也。的故事来为劳民劝商做注解。在春秋时代，鲁国的大夫公父文伯退朝之后，去看望他的母亲。他的母亲正在织麻。文伯说， 好似我功夫咁样嘅人家，仲要主母亲自织麻，呢、这个恐怕会让贵宣氏当时嘅权臣恼怒，以为我功夫唔愿意孝敬母亲啊。佢嘅母亲叹咗一口气讲： 鲁国要灭亡啦啩？俾你咁样嘅孩子滥竽充数做官，佢冇听讲过做官嘅道理吗？坐低，我讲俾你听。过去圣王安置老百姓，总系选择贫瘠之地，令百姓定居落嚟，使百姓劳动，发挥佢哋嘅才能，劳其民而用之，因此君主就能够长久咁统治天下。 功夫嘅母亲又讲： 老百姓要劳动服务，先至会谂到节俭，想到俭约，如诸子自家格言所言，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为艰，就会产生善心，安逸就会导致人们过度享乐，过度享乐就会忘掉善心，忘掉善心就会产生邪念啊。因此住在肥沃土地上的百姓没有成才的，就是由于安逸的缘故；住在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正义的，这个是由于勤劳的缘故啊。 文伯的母亲又接着说： 在上位的要劳心，在下位的要劳力，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这个是先王的教训啊。从上到下，哪个敢放纵怠惰？现在我是个寡妇，你又只是一个小官，就算从早到晚做事，都还怕失去祖先的事业，何况这种怠惰的想法，又怎能够被罪免罚呢？我希望你从早到晚都能够提醒我，一定不要荒废祖先留下来的事业。你现在却在这里说，为什么不自求安逸，照这样去承担国君给你的官职，我真是怕你的父亲就要没人制止了。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：弟子们记住这些说话，好似贵氏这样的妇人，可以说是不贪图安逸的了。由以上敬姜氏用前代勤劳从政和礼法教育他的儿子，防止他随着地位的提高而放纵腐化，真是令人心醒。这个道理和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 Lord Eton 讲过一句话：权力使人腐化，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。 Power tends to corrupt,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，可以相互辉映啊。